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那接下来一开始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是挑战新歌声常规版的最后一期了，于我而言也是一期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节目。那在今天我也是特别策划了挑战新歌声有始有终 K 歌同学会，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当初做客挑战新歌声第一期和第二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坐在我们访谈区的段玉龙，以及坐在我身边的静乔，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玉龙。 哇，好有磁性的声音，因为我们今天稍稍有点感冒。 我为了上这期节目，专门把自己弄感冒了，这样声音才能够好听， 更有磁性，唱歌更好听， 对 是吗？ 大家好，我是静乔。 对，其实两位虽然说是我们的第一和第二期嘉宾，但是因为一开始如果是持续关注我们982的节目的朋友会知道，一开始我们是在3楼的一个小的机房，所以两位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全屏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的直播间是第一次踏入。 对， 然后虽然说已经是台里资深的主持人，但是就跟没见过世面刚进村的一样， 对， 刚拍了好多照片。 我也好想明年来咱们这边做节目啊，就一下让我有一种进入新时代的感觉。 欢迎大家，因为北京青年广播就是一个面向年轻人交换的平台。我特别喜欢我们频率的一句 slogan， 就叫做年轻不以年龄为准，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对，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对， 好吧， 这个 那我还是觉得被你们割裂在外边了。 并不是 不以年龄为准，那是吧， 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当然所有的想要展示自己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平台。那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除此之外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的互动。现在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唱吧平台上，很多新老朋友都已经来了，也感谢大家的666和小礼物，以及在我们的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多的朋友，特别像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乔也是分享了这次直播哈。 对，也带来了很多我的好朋友进来，大家也没有看过我们北京电台有这样炫酷的一个直播间。 对， 虽然我们作为这个节目的元老级的嘉宾， 是， 但是我们曾经在那样一个就像是节目开创初期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一期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终于让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我觉得是对我们的福利吧，最后来到这样一个高大上的直播间，跟大家再次用这样的一个美颜的 有过美颜的摄像头来打招呼。 哎呀，我们美颜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个呀，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就没有美颜的摄像头，这个是没有美颜的，就颜值也没有差，对不对？ 就一直就是我的没有美颜的呗。 你的有，你的两个 是 都是美颜的。 哦，那好 的。像我们前面的这个小摄像头是带美颜功能的。 对，所以说岁月跟年龄无关，跟美颜有关， 也跟心理活动为准。 对，心理活动那是说给自己听的。 是，其实今天的这个 K 歌同学会呢，就是聊一聊这一年的一些感悟，包括也分享一些好歌，特别是之前两位来的时候，我们还都是用 CD 带着耳机，以及离得特别近的我们电台原声的这种收声的话筒在唱的。 对， 现在我们已经有高大上的唱吧平台入驻到节目当中了，真的实现了一个电台当中的 KTV， 所以想让两位元老级的嘉宾体验一下。哎，就想问两位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来节目当时的印象，因为也是在现场唱歌的电台节目，这也算是中国第一个。 对，第一印象啊，感觉像是来到了工地。 当时确实比较破啊，对不起。 对啊，进驻工地嘛，那种感觉大家都懂的，对不对？然后尘土飞扬，然后各种 也没有到尘土飞扬吧， 就是我一闭上眼睛感觉就是尘土飞扬， 就是还觉得比较简陋那会儿。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初创一个频道嘛，就是那种烟火气息 对 依然还是很浓，就不像说现在饭已经做熟了，一道好菜上桌了的感觉。 对， 当时还是在后厨忙活的感觉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跟养育一个孩子一样，就是你陪伴他不同成长，他可能小的时候会调皮会淘气，然后也不听话，然后需要你天天去照顾他，但等他长大成人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哇亭亭玉立， 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芳华了。 哎，芳华正茂，是的，也非常感谢。 这不就是你们两个人吗？ 我们两个以及众多九八二的同学们啊，还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年底了，我们九八二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福利，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的。具体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我们的芳华正茂九八二迎新同学会。同时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给你最喜欢的九八二主持人投票，把他送上最受欢迎同学的宝。那问一问乔了，还记得第一次自己来唱歌的感觉？ 我记得第一次还是挺紧张的。因为你之前跟我说了之后，我就说我可能说话我觉得声音还稍微有点自信，但是在广播里面唱歌，虽然我们曾经在玉龙的节目里面也多次唱歌，但是这样有配乐的，然后 就是 让你 KTV 正 出来的， 对，正式的唱歌还是第一次，那个时候还稍微有点紧张，也是准备了我打手的一个歌曲，好像是 忽然之间 过内的那个忽然之间，然后来给大家唱。当时那天还特别巧，跟我一起来上节目的曼宁，现在也是我们节目的 主持人。是的， 对，也是咱们现在节目主持人，我们两个还穿了一样的衣服，然后来参加节目，觉得那天真的特别巧。 对，这样一下回忆把我拉到了真的是8个月以前， 一个美好的夏天。 我那天仔细的去梳理了一下，我们是4月14号第一天开播，开播日的嘉宾就是玉龙，对，然后5月1号是正式开始播出，到6月26号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新的直播间举办了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发布会，然后呢，最后正式入驻这个直播间当中。感觉岁月就被这样一个一个日子分成了节点。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期节目来的时候，玉龙还抱着自己的 吉他， 而且为了上我的节目还专门去买了一个新的吉他夹。 对，所以你看我的准备是多么的充分。一年的时间其实不能算一年啊，半年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然后你们在那感慨岁月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的内心？来台里已经很多年了，而且我当年很想做一个歌手，后来没想到做成了主持人，而且去做新闻主持人。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有机会，还是想去当一个歌手。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让你实现了歌手的愿望。 对， 那一瞬间不够啊，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瞬间嘛。 所以就偷偷给大家爆料一下，因为第一期节目来的时候，玉龙抱着吉他来，而且通过这一期节目的挖掘，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唱歌，也是要聊一聊一些你的音乐故事，才发现说，哇，真的就是我们电台藏龙卧虎，就是玉龙早在十几年前， 一定要说三遍吗？ 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参加过歌唱比赛，包括有过原创歌曲，包括拿出了很多，因为这期节目。所以你去也翻了好多自己的压箱底儿的东西出来，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音乐道路也是一个回顾。 对， 那今天呢也 激发了他的创作，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呢，玉龙 虽然是一档新闻节目， 对，就把唱歌作为了自己 节目的 开篇曲， 对，要抱着吉他唱不停。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虽然说生病了，今天一直是戴着口罩进我们直播间的，但是还是有好音乐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先声夺人板块，时隔8个月再次做客挑战新歌声，要带来一首全新挑战的歌曲，来自任素汐和姥姥。 阳的电影当中的插曲《我要你》。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先声夺人，有请玉龙。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我们的表演嘉宾玉龙也是我们挑战新歌声开播以来的第一期嘉宾哈，我们有始有终，今天是有始有终同学 K 歌会。那玉龙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你有准备好吗？嗯，可以打开一下麦，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我要你》。 对，我已经准备好了，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自己声音带回响？ 没问题。 哇哦，可以声音稍微再大一点哈，大声唱出来。那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切换一下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歌《我要你》。 可以帮我把这个话筒再开大一点？ 嗯，辛苦我们导播老师把话筒的声音再稍微调大一点，待会儿要跟你一起合唱哦，中间有一段天涯歌女、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来呀、啊，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到你了，小礼物走起来，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着月亮。 你觉得我是那种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吗？ 我没有没有，这是最后 Keep MV 当中的一段插曲哈，当中的一段旁白。哇，我觉得完全听不出来你在感冒。你知道，就是玉龙以及玉龙的实习生之前也做客过我们节目当中的李青，每次都是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人来之后，我唱的特别不好，我今天感冒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一开口惊为天人。 啊、谢谢谢谢大家给面子啊！ 而且有了这个。这个感冒之后呢，声音听得更有磁性了。 对， 好，我们感冒永远不要好。 一唱完之后，趁热问问说：“哎，坐在这边演唱感觉怎么样？比起我们之前被你形容成工地的那个直播间， 当然好很多啊，我都不想走了。 是要再来一首是吗？接下来时间不能给你哦，接下来时间是给我们乔的 啊。哎，就是他刚唱这个歌的时候，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你还记得吗？这个电影是咱们两个当时一起去看的。 哎，驴得水， 一年前， 对，一年前去看的驴得水、 所以真的是有始有终，这首歌都选得这么的应景。”是为我们俩选的， 对， 是 没错。 那在演唱的过程中呢，今天先声夺人，我们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嘉宾玉龙，也是给我们吸引了一大波的粉丝。我们来点点名，像莹莹、泪湿了回忆、小宝贝，都是给你送来的小礼物。 哦， 还有诚信如影随形是关注了我们主播，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点赞和送小礼物哈。他说：“哇，大姑娘，我看你们直播，好像给你们送红包，不要吝啬，都发过来红包。”是我们正在活力982唱吧的平台上直播当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进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乔演唱的时间了，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 带来一首欢乐一点的咖喱咖喱。 哎，刚刚在直播之前呢，我们有听到过哈牛奶咖啡的原唱，接下来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切换一下咖喱咖喱，进入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元老级嘉宾静乔已经在表演区就位了。哇，你可以回头看看你的闪灯以及我们的大屏幕，待会全部会切换起来，是不是默默的有点紧张？ 现在真的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了。我的话筒是 OK 的是吧？ OK 的，你能听到自己声音有混响吗？ 喂，大家好，我是静乔。哇，太棒了太棒了， 是吗？咖喱咖喱，有请静乔来，我们来邀请静乔演唱 的歌送给大家。刚刚玉龙唱特别有意境，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嗨起来。下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芭提雅，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椰树下海鲜家，勇气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星期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新疆无挂，榴莲球球配香肠，咖喱咖喱摩托皮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芭提雅，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椰树下海鲜家，拥挤吗，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 谢谢金桥。是的，我们这演唱完了之后啊，刚刚玉龙是非常上道的，就像在看看演唱会一样的，直接把自己的闪光灯打开了。 对， 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没有给两位展示， 哦，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这边的灯全部都关掉，然后只留下这边我们演唱区的部分，就真的在像 KTV 当中演唱一样，加上我们上面还有这种闪闪亮的灯，就想要给大家营造一种来到电台也可以 KTV 的感觉。 天哪，简直太舒服了。刚最后一句呢，其实我还没有唱完，我以为还有一段， 还有 没有唱嗨， 没有了。 我感觉也特别好，真是我觉得感冒都瞬间好了一半。但是我更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为静桥打电话， 疯狂打 call。 对， 是。那接下来想问两位问题了，非常的套路，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可视化的直播间，两位现在算是比较完整的体验过了哈。待会儿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辛苦导播老师帮我把这个灯关掉，给大家体验一下。那对于我们直播间的感受，可视化的直播间，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全国第一家融媒体可视化的平台，亲身体验过以后的感受。 对，那还用得着说吗？就是好赞，然后后面的人看也看不懂，追也追不上，望尘莫及。 疯狂打电话！ 你现在在说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们的背景墙是在动啊！ 对 呀， 我们这个模板是会动的。 对 呀， 刚 演唱的时候， 哇，真是大开眼界，太好玩了。 是演唱的时候是可以给你挪到那个部分，然后直接对比的就是 MV 当中你播放的样子。然后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它会切换过来，然后我们也会在它上面播一些视频啊。 都酷炫，我们是移动的直播间。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电台真的应该有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平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电台的颜值都很高， 对， 大家都是觉得哦，你们电台的主播都不出现，都不出现你们的图像，是不是长得就是 哎有点抱歉 或者怎样的？但是大家通过酒吧二的时候就可以 看 到， 看你们俩就知道啊。 也要再看看男主播， 对呀， 对不对？是 男的帅，美的俊，女的俊嘛。 我的目的不是这样了，我是说，你看我们电台的要求是既要女主持人长得漂亮，还要声音好听。电视台只要求一个就可以， 长得漂亮。 对，这是你说的啊。 好得罪人。现在正在我们活力酒吧的平台当中，小肥肥莹莹情缘明天会更好都是关注了主播，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持续支持。再次要提醒大家，在12月29号，也就是下周，也就是本周五的下午5点，我们会有芳华正茂酒吧的迎新同学会，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那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电台主持人哈，因为玉龙的节目也是由视频直播的，因为是在我们台的另外的合作伙伴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的 APP 当上面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 那这一年的工作结束了之后也是最后一周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跨入2018了。其实也想问问两位这一年在电台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感受，以及明年的一些新的安排。特别是乔明年有了一些新的工作的安排，我们在哪里是可以听得到，以及如何参与到你的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静乔明年的新节目是跟我们982青年广播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都是给大家提供平台去参与。 对，而且是很新颖的那种。982呢是大家可以来唱歌，因为我们有了最全新的这样的设备。那我们北京电台真的是在用融媒体的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有涉及，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推广的全民阅读这方面，我们是做了一个诵读小站这样的节目。那明年呢，我就会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节目上面，提供了很多像在今后可能在北京很多的文化空间，大家都能去到现场有一个诵读小站这样的录音间，大家可以去体验在录音间里面朗读自己喜爱的文章。那有机会呢，就会在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节目当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播出。另外我们在周六周日呢下午2点到3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直播和录播节目，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示自己爱读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这种读书的快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可能让大家觉得传统的电台不光是我们只是在直播间里， 我们只是在听，我们就听主持人，我们没有参与感。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电台里面听到你自己的声音，而且可以让大家玩起来，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 是，而且现在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包括喜欢看书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了，比如说像西单的图书大厦， 西单图书大厦还有三联套房24小书店都有诵读小站这样的一个录音间，配有我们电台专业级别的这样的录音设备，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是，像挑战新歌声是给众多热爱唱歌的朋友搭建这样一个平台，那诵读小站就是给各位热爱读书热爱朗读的朋友们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 对， 玉龙明年的节目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我明年节目只会做跟我现在的最重头的科学节目有关，就在北京新闻广播。但是我明年会做一个尝试，因为我们来去做科学节目已经很多年了，其实呢科学是非常枯燥的，甚至是有点冷冰 冰冰的，但尤其是我今天参与了挑战新歌声以后，我觉得明年我要坚定地将自己把科学和艺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方法要推之于实践，因为我始终认为说能够触及到人内心柔软部分的东西才是有感染力的，光是讲一些知识其实没有什么用，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艺术之美，我们共同和音乐在一起，和文化在一起， 和读书在一起， 和美丽在一起，和挑战新歌声在一起，和974的早上的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 疯狂给我们的各种节目打电话，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北京电台给大家提供的全方位的节目服务当中，希望大家在每一天打开广播的时候都可以得到抚慰的效果。那明年可以挖掘一下哪些科学家唱歌唱得比较好，直输送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明年有关于动漫、关于戏剧、关于美妆、关于健身各种各样的节目从早到晚的铺设，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起来。最后再聊回音乐吧，就是两位刚刚都各唱了一首歌，都表示意犹未尽，玉龙还要不要再尝试？ 要 对，哪首歌 被你勾起来了？ 哪首歌？我好，来自张国荣的我，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切换，我们进入魔音秀，有请玉龙。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现在玉龙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那接下来要带来的是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哇，这是张国荣的《我》。你知道之前我们电台真的是卧虎藏龙，可以告诉你，就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墙之隔的体育广播，然后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导播老师小明同学，也在我们的现场挑战过这首《我》。不是给你压力啊，人家真的唱得非常的棒哈。 没关系了，我拿第二名就可以。 好的，那接下来我有请玉龙带来他的演绎。 我的爱，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哇，好有感觉，现在直播间已经关了灯，然后还有二位主持人在帮我打电话，真是太棒了。最好可以走进直播间，一起来分享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候。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颜色。 太美，我不敢看。 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段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我从玉龙的眼神当中看出了意犹未尽。 哎，大家可能听到的都是玉龙加过这个混响之后的声音，我刚刚没有戴耳机，我听到 原声， 真的是原声特别的棒。 对，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宝贵的时间哈，乔要不要再来一首 啊？还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真的想再体验一把。 允许允许，来，那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切换一下，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好不好？也作为对于两位嘉宾的感谢哈，确实是我们元老级别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嘉宾，今天一定要让大家唱爽，唱得高兴，唱得过瘾，同时也希望正在活力酒吧的平台上支持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打 call， 再一次感谢各位。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有请静桥。 静宇，这个其实是一个姐妹的歌，我觉得咱们两个可以一起唱 合唱过去是吗？ 对， 好的，我准备要过来了。 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托我离开常来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情节。 我小小的愿望，在节目里面和我的好朋友静宇一起来合唱这首歌， 是非常感谢静桥哈。好的，也非常感谢静桥，来，请回到我们的表演区当中。其实只是今天小小的一段感受，包括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要做一个有始有终，因为其实真的看到两位嘉宾会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八个月的时间，挑战新歌声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一个小房子里用非常简陋的设备，到现在，对，一直要强调工地这件事情，对，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纳各种各样，包括在这八个月的时间当中有很多的明星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给众多热爱唱歌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 对， 那一年的时光过去了，明年呢我们也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一个简单的展望，最后一点小小的时间想留给两位有什么想要对听众说的话呢？ 我觉得北京电台各个频率都是非常年轻的，大家可以关注每一个频率，更重要的呢是参加诵读小站，明天用读书声来陪伴你最美好的2018年。 那玉龙呢？ 我就不为我的节目打电话了。前段时间看了电影《芳华》，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不是里面的故事，也不是人物，而是说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和艺术在一起，专享和艺术在一起的时光，其实对于你的整个人生而言会是非常放，就是绽放芳华的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和音乐在一起，和你喜欢的艺术形式在一起，来丰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是非常的感谢玉龙哈，也感谢二位嘉宾再一次的做客挑战新歌声，一头一尾我们到了年底，不想和各位说再见。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关注周五晚上17点准时播出的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跟大家说拜拜了，拜拜， 拜拜，谢谢各位，再见。